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印度。印度的泰姬陵洁白无瑕，是全球旅游爱好者心里的圣殿，是世界建筑业的一座高峰。然而近年来，泰姬陵的色彩却不复往日的洁白晶莹，而是变黄发暗，都是因为这里的空气污染。印度政府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阻止泰姬陵的继续变色呢？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法国的勃艮第地区，这里是全球最名贵的葡萄酒产地，而这儿的酿酒大师也是藏酒大师亨利贾伊的藏品拍卖近日举行了。好了，让我们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印度。印度最有名的古迹就是泰姬陵了，被评为世界新七大奇迹，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泰姬陵是一座用白色大理石构建的巨大的陵墓清真寺，它是印度莫卧儿皇帝沙贾汗为了纪念自己心爱的妻子，于1631年到1653年在阿格拉建立的。然而近500年过去了，当年的阿格拉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印度北部一个非常繁忙的工业城市，长期以来这里也饱受空气污染的困扰，很多时候人们想再拍一张纯白的泰姬陵已经不容易了，因为空气是黄色的。相关的环境保护建筑专家多次警告印度政府，阿格拉的空气污染会使得泰姬陵失去亮丽的色彩。好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将视线转向泰国泰姬陵，来看看近日笼罩在泰姬陵上空的空气污染令当地的环保人士忧心不已。 泰姬陵坐落在印度北方邦阿格拉市，经常被灰尘和烟雾笼罩，这些烟雾来自阿格拉市的烟囱和汽车。此外，随着这座城市下水道所汇入的亚穆纳河的河水逐渐干涸，河道上一些小昆虫不时飞向泰姬陵，这些昆虫的排泄物也进一步让大理石受到污染，河岸附近的垃圾也越来越多。除了空气污染，美丽的泰姬陵还要备受恶劣天气的考验。今年4月11号夜里，泰姬陵所在的阿格拉市遭遇暴雨侵袭，泰姬陵景区门前的两根12英尺长柱的尖塔被强风吹落，坠地后碎开。 Taj is dying now. It's dying because of pollution. The river is dry. Lot of vehicles are around here. Lot of construction going other side. That's why Taj is dying. 过去两年来，印度政府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清理泰姬陵表面的污染物，包括去年一月开始用泥膜清除大理石上的脏污，预计今年底完工。印度政府为此还曾关闭泰姬陵附近数千家工厂，不过环保组织表示大理石仍日渐失去光泽。据当地媒体报道，从今年4月1号起，印度政府还将游客参观泰姬陵的时间限制在3小时内，但阻止建筑损耗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本月初，印度最高法院曾抨击政府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保护泰姬陵，法官们在表达震惊之余，要求政府制定恢复泰姬陵原貌的计划，并向国内外专家求助。泰姬陵被公认为是印度的名片，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天吸引约7万名游客。 空气污染使得洁白的泰姬陵失去了原有的亮丽光彩。2017年的11月，当时的美国宇航局和美国马里兰大学曾经共同发布过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过去10年间印度的空气污染物之一二氧化硫排放量明显上升，上升程度高达 50%。 印度已经成为了世界上二氧化硫排放第一的国家。 空气污染对于建筑物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尤其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类的物质进入大气层之后，会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转化为硫酸、硝酸等物质，形成酸雨，从而腐蚀建筑物。这也是泰姬陵不再洁白经营的主要原因。而事实上，印度泰姬陵发黄的危机已经存在多年了。多年来，政府采取过一系列干预措施，包括用涂料来掩盖黄色污点。不过对于这座建筑来说，这样的办法完全不能够减慢它的衰减程度。而此前对于泰姬陵的建筑修复计划呢，也已经拖了四年，除了安装脚手架之外，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对于泰姬陵来说，修复只能缓解一时的危机，但是根源呢是整个印度，特别是新德里区域的空气污染。专家指出，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么泰姬陵的未来只能是越来越暗淡。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将于六月举行的俄罗斯世界杯呢，将在俄罗斯多个城市举行，其中有一个城市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夏诺夫哥罗德市。这个城市1221年在位于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两条河的交汇之处建立，定位呢是当时俄罗斯东部边境防御的支撑点。为了举行世界杯，夏诺夫哥罗德市呢建立一所新的体育场，那么这里将举行世界杯的六场比赛，包括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按照建筑师们的想法，这个新体育场呢是夏诺夫哥罗德市的两个优势，水和风的体现。屋顶是由白色、蓝色和青色透明材质建成的，体育场内部还有铜色的圈椅，可以容纳 4.5 万名球员。比赛结束以后，将可以作为该市的多功能体育综合设施，举办音乐会、表演、展览和集市。那么眼下的夏诺夫哥罗德市呢，正在为举行世界杯做最后的紧张忙碌，而这里的俄罗斯套娃的手工作坊也变得异常的忙碌起来。这儿以生产手工精致的俄罗斯套娃著称，而套娃呢又是俄罗斯首屈一指的旅游纪念品，尤其是手绘的俄罗斯套娃可是价格不菲。为了世界杯，设计师们设计了不少新画种的俄罗斯套娃，一起去了解一下。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夏诺夫哥罗德市的工匠们推出了世界杯纪念版套娃，给传统套娃加上世界杯标志的图案，供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们选购。工匠们表示，纪念版套娃上市没多久，就被狂热的粉丝们抢购一空。俄罗斯人制作套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长期以来，套娃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具象征性的纪念品之一。手工套娃的制作过程较为繁琐，从制作木娃娃到涂绘、抛光，要经过一系列十分复杂的工序。这样手工制作的套娃模样千变万化，几乎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法国，法国的勃艮第是葡萄酒爱好者们首屈一指的经典产地。勃艮第位于法国的中部，被称为是地球上最难懂、最复杂的葡萄酒产区，被誉为是葡萄酒界的皇后产地。勃艮第的葡萄酒比一般价格呢要更贵，同时呢它的口味也更加丰富和复杂。有人就说了，在勃艮第没有葡萄好坏的年份，只要看酿酒师和酒庄的名字，这也说明勃艮第地区葡萄品质的优异。的确，勃艮第葡萄的种植面积是比较小，产量偏低，然而市场上呢，对这儿的葡萄酒的需求却是与日俱增，导致了勃艮第葡萄酒价格连年的上涨。而在勃艮第有一位传奇的酿酒师亨利·贾伊，可以说是对勃艮第酿酒理念影响最大的人物了。不少的勃艮第酿酒师都曾经师从过他，他本人既是一位大酿酒师，同时也是这里葡萄酒首屈一指的收藏家。近日他的藏品开始被陆续拍卖。好，来听报道。 亨利贾伊是法国勃艮第最著名的葡萄酒酿造大师之一，被尊称为葡萄种植之父和黑皮诺大师。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酿造酒标上印有他自己名字的葡萄酒。这些葡萄酒因为极其稀有昂贵，被每一位葡萄酒爱好者视作酒中珍品。6月17号，1064瓶亨利贾伊葡萄酒将在瑞士日内瓦拍卖。据路透社报道，这1000多瓶葡萄酒是亨利贾伊位于勃艮第沃恩罗曼尼的酒庄里最后的珍藏，预计售价将在716万美元到1313万美元之间。 So we have from his first vintage 1978 in Magnum until the last vintage he made in 2001. So this lot is quite unique and is going for sale starting price at 280,000. 亨利贾伊并非出自酿酒世家，但他对黑皮诺葡萄的造诣、对于土壤的理解以及传统酿造工艺的坚持，让他所酿制的红葡萄酒成为勃艮第最贵的葡萄酒之一。虽然贾伊于1995年被法国政府强制退休，但是他仍保留了大约40%的代表作克罗帕红图自酿酒。从1997年到2001年，他每年从小片土地上酿制约1400瓶标记留存自用的葡萄酒。亨利贾伊曾说过，我的客户从来不问价格，他们只关心买不买得到。此次拍卖的葡萄酒包括从1978年到2001年不同年份的作品，非常罕见。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多国的出口呢都造成了打击，也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平稳步伐。美国对韩国产的洗衣机以及光伏电池组产品在今年的5月份实行了紧急的限制措施。最近韩国也宣布呢要对美国4.8亿规模的产品征收报复性的关税，韩美间的贸易纠纷仍在加剧。而相比起目前中国蓬勃增长的广大市场需求来看呢，韩国与美国就贸易争端进行谈判的砝码、可出的牌要更少。如果出口受阻，加上韩国国内目前消费不振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的话，那么韩美的贸易争端未来走势会对韩国国内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呢？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采访韩国 LG 研究院的金亨柱博士。首先呢，来听他介绍一下韩美贸易争端缘起于什么时候。 그제소를이해하기위해서는먼저미국이내린세이프가드조치를좀살펴볼필요가있 我们首先需要审视一下美国的保障措施。美国在决定采取措施时声称，进口洗衣机和太阳能产品严重影响当地工业。美国方面表示，他将在未来3到4年对这些产品实施进口限制。正如美国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从包括韩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口货物确实损害了当地工业，则紧急进口限制措施是合理的。但目前尚不清楚进口产品是否真的伤害了当地工业。此外，有必要审查美国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是否确实处于困境。韩国和美国过去3个月举行了双边会谈，以解决世贸组织以外的问题，但双方未能达成谅解，所以韩国要求世贸组织解决争端。 WTO에다제소를하고거기서이분쟁을해결해줄것을요청한그런상황입니다。 正如韩国 LG 经济研究院金亨柱博士的介绍。二月份，美国政府对韩国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实施紧急进口限制措施，称进口货物损害美国工业。根据这些措施，将对超过120万台配额的进口洗衣机征收 40% 至 50% 的关税，对超过一定配额的进口太阳能产品征收高达 30% 的关税。在上述措施生效后，韩国政府宣布将通过世贸组织采取行动，实施保障措施是为了保护本地工业免受进口产品对国内工业制造造成损害。但韩国政府认为，美国并未明确指出美国进口韩国商品与损害工业之间的明确关系。 韩国已与美国进行双边会谈，通过对话解决贸易争端，但美国拒绝赔偿因紧急进口限制措施给韩国公司带来的潜在损失。韩国选择向世贸组织申诉，这将进入漫长的争端解决过程。 한국과미국의양자협의는두나라가그냥자발적으로한양자협의라면이제는 韩国和美国举行了双边会谈，但双方将不得不根据世贸组织指导方针再进行一两个月的双边会谈。如果他们仍然无法找到解决方案，将进入听证阶段。如果双方在第一次听证会上接受裁决，争端解决程序就结束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争议会转移到第二次听证会上，并最终做出裁决，双方也必须接受裁决结果。 그이심에가서거기서이제최종적으로결론이내려지면이제그결과를두나라가받아들이게되는것입니다 现在韩国已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韩国将与美国举行双边会谈，作为争端解决程序的第一阶段。如果双方在60天内未能达成协议，韩国政府可以要求世贸组织成立一个小组。通常情况下，组建争议解决小组需要1年时间，最终裁决需要2到3年的时间。韩国出口商在此期间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因为关税导致他们的销售价格不得不在美国市场上高出 20%。 考虑到这些因素，韩国政府希望在双边谈判中解决这个问题，但前景并不乐观。 거의없다고봐야겠죠왜냐면그뭐미국뿐만아니라이세프가도조치를취하는 通过双边会谈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很小，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保障措施，并不是因为遵守原则，而是因为他们想拖延时间。美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履行世贸组织的裁决，并退出其已经生效的保障行动。至少在此期间，美国工业将受到保护。为了获得比韩国更大的优势，美国可能会尽可能延长拖延时间，并进入第二次听证会。 이렇게시간을더늘려가는것이미국입장에서는훨씬더유리한그런상황이라고하겠습니다 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端是很困难的，这在韩国政府提出的许多投诉中只发生过一次，是关于1997年韩国向美国出口彩色电视机的案例。如果过去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韩国普遍预计会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经历第一次裁决的繁琐程序，然后再上诉，最终实施第二次裁决。 승소가능성은뭐낮지않습니다지금높다는뜻인데왜냐면그미국 考虑到美国似乎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采取保障措施，韩国赢得此案的机会很高。当我们看到美国洗衣机制造商惠而浦的财务报表和市场份额时，其盈利能力恶化，以致导致破产风险并不明显。这家美国家电制造商在其他国家拥有多家子公司，包括中国、越南和巴西，业绩表现良好。总之，美国似乎不符合采取保障措施的条件，韩国很有可能赢得此案。 라고보기어렵기때문에아무래도우리쪽이조금승소할가능성은이제큰편입니다 在韩国向世贸组织提出的11个针对美国的投诉中，8个被裁定为支持韩国。这一次，韩国政府也对结果充满信心。问题在于，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可能不会立即执行裁决。美国实际上在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3年期限后，才会撤销保障措施。此外，消息因素是自特朗普政府就职以来，美国一直否认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即便如此，积极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对于韩国这样依赖出口的小型经济体来说是一种实用的贸易战略。此外，韩国政府应与其他受影响国家合作，对华盛顿的举措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同时不断提高本地公司的竞争力，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韩国金融科技企业的领导型企业 Candletech 公司，来听听他们最近的一些新产品的研发情况。 Candletech 은2008년11월부터영업을시작을했고요최초부터 2008年11月韩国 Candletech 公司开展业务，从那时起公司一直专注于技术和服务，这在没有分支机构的金融平台中是必须的。我们已经开发了全面的技术平台， 以提供更加高效的金融服务，从实时在线抵押贷款解决方案到非面对面实名验证等服务。当我们开始我们的业务时，我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2014年或2015年韩国能够出现所谓的金融科技概念，但是我们看到了金融机构和服务未来的发展方向，努力开发适合时代变化的技术。例如现在有一些互联网银行出现了，我们为那些没有分支机构的银行提供必要的服务。 그런지점이없는은행들이처음부터끝까지쓸수있는그런기술들을제공을하고있다고보시면됩니다。 金融科技指金融和技术的融合，或者说是数字技术在金融服务中的应用。金融技术的范围正在从在线支付和简单的资金转账扩展到非面对面交易和互联网银行等。甚至在金融科技在韩国推广之前，韩国 FinTech 公司已经为金融新时代做好了准备。作为创新技术的代表，韩国在服务市场引起了很多关注。韩国引入了与教育、医药、新技术和内容产品相融合的各种服务。韩国 FinTech 公司提供便捷的客户识别技术。 对于客户身份识别，我们提供光学字符识别 OCR 技术。这项技术截取身份证图像并识别数据。视频通话是识别客户身份的另一种方法。我们提供电子文档管理技术，这对于提供各种银行服务至关重要。我们的电子注册平台对抵押贷款服务也非常有用，这需要客户访问注册管理机构等程序。我们的电子签名验证服务使用客户以前在其手机上写过的个人手写签名，而基于情境的验证解决方案根据手机中保存的服务记录来确认特定客户。 우리가추구하는거는처음부터끝까지원스톱으로처리할수있다는게큰장점이에요。 韩国 FinTech 公司一直基于核心技术开展其金融科技服务，包括身份认证、视频通话和电子签名验证等。这些技术对于互联网银行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有了这些技术，客户无需实际到访银行分支机构就可以开立其银行账户。在申请房地产抵押贷款时，人们通常必须在访问银行前获得与注册相关的文件，这个过程需要2到3天的时间。但为了更便捷，韩国 FinTech 公司开发了一个一站式平台，在线自动完成所有贷款申请程序，并在30分钟内完成整个过程，客户无需访问银行。这项便捷服务于2015年在香港举行的世界尖端金融技术解决方案竞赛中获得了最佳移动按揭贷款解决方案奖。众多韩国金融机构正使用韩国 FinTech 公司的服务。 包括新韩银行、有利银行、KB 国民银行和 NH 农协银行在内的大多数韩国银行都在使用我们的非面对面抵押贷款平台。现在 P2P 借贷机构也在使用这项服务，高达 80% 的韩国金融公司使用我们的金融技术解决方案。我们还为多家银行提供非面对面实名验证平台，包括光州银行、大邱银行和釜山银行。这些银行在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分支机构，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扩展他们的服务。 지점이없어도이제서비스영역을넓혀가는그런기회로삼을걸예상을하고있습니다。 韩国 FinTech 公司的技术韩国领先，并在海外应用。2016年公司与德国 WebID Solutions 公司就金融科技合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同年公司进军美国市场，与 Tulio 公司签署了一项身份验证服务合同，并将其技术提供给亚马逊和 eBay。 使用这些网站的韩国和东南亚消费者可以方便地完成身份验证过程。最近公司开展了机器人咨询服务，以不断开拓市场。 가장많이늘어나야될게콜센터더라고요그러니까고객이이제창구에가서 没有分支机构的银行需要组建呼叫中心，客户在申请金融服务或填写表格时经常会向银行柜员提出各种问题，但现在呼叫中心员工通过电话提供几乎相同的服务，这对客户来说很不方便， 当然，我们的服务不能完全取代呼叫中心，但我们发现 60% 到 80% 的顾客问题是相同的。如果机器人可以处理常规问题，那么呼叫中心工作人员就可以确保更好的咨询质量。即使在办公时间以外，机器人也可以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开发了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服务。 이용할수있다는그런장점이있어서저희가이쪽분야로이제포커싱을맞춰서인공 显然，韩国 FinTech 公司的先进技术正在给金融行业带来改变。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3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请关注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re Works Beijing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 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